候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在你眼里 春梦，西风落叶飘风，姑娘啊，你何时走后，多夜半年算送，外面原有依旧，有钱就去寒冬，藏留就怕人不回头，夜人静魂荡悠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笑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傻你不懂我的事，oh yeah， 我想他爱上他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沙漏